被捕。超过十万名示威者星期日在首都明斯克市中心游行，高叫下台等的口号，大批防暴警察和保安部队戒备，有挥舞代表反对派旗帜的示威者被警员拖走带上警车，有示威者就向警员方向掟玻璃樽。报道说明斯克市中心的地铁站被关闭，流动通讯网络也都中断了几个钟。另一方面，有黑客泄露1000名警员的个人资料，报复警方大规模拘捕示威者，并怀疑对被捕人士使用酷刑。政府表明会用一切力量调查起底行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该区有骤雨。在上午5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聯繫世界各地安老事務專家，速遞全球第三零資訊，地球村長。 老友記想移民退休，去世界不同的地方，難不難的呢？一齐问一下加拿大的黄义佳医生。 退休的人士或者上了年纪的长者呢，想移民过来加拿大呢，独立的移民呢根本就没什么可能，使多少钱都过不到来的。唯一一个途径呢，就是他的仔女申请他们，但有好几个条件啦。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他们过到来呢，他们就不能够申请社会的互助金了。第二个要求呢，就是他们要健康了。过来那些人呢，经过一个严格的身体检查，检查了之后认为他们是对加拿大长期的健康或者我们的公共卫生是没有影响的话呢，那他们才可以被他过来。去那些移民的 consultants 顾问呢，他们的费用都是不少的，那平均呢每一个人呢，他们收2000至6000元加币不等。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测试工后动起来，动起来！9月21日嘉宾，越野跑导师兼跑手曾福祥。 我记得去完撒哈拉之后咧。其实无论他原本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国家可能几成功或者赚到多少钱都好，你回来到沙漠，我们经历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其实人是很渺小的，要 be humble 去学习咯。 星期一晚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七时工后，动起来，动起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接住咧就系越夜越精彩啊！韩德光嘅主持之后咧，咁啊到我哋呢个清晨嘅节目讲开始啦。由而家系五点新闻之后到六点半啦。星期一的清晨，现在五点十二了，开始我们的节目，有钟镇涛《闪闪星辰》。 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辽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 闪闪星辰开始我们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啦。一如以往天气方面都有时骤雨洒下，甚至乎很大雨，一会转过头又会好天，经常都是即是时晴时雨。我刚刚回来的途中的时候就落滴滴少少的雨，但中间又有一些大雨，然后回到来电台的时候又真的一两滴到的，好彩因为我没有带到遮出来，因为遮电台有，屋企有，只要我出门口的时候没雨，望到没雨我就不带的，除非咧就系知道好劲话，即系多雨到不得了嘅嗰日嘅天气报告啦。咁啊喺基本上咧就系人系比较懒嘅，遮就咁轻嘅都唔带，都觉得佢重少少啊。即系佢缩骨遮嘅时候，咁但系有需要嘅时候咧，其实咧你又觉得系即系有必要嘅，就无谓到真系你要有雨落又冇遮嘅时候又要买嗬。所以屋企咧打开摆遮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好多遮。好啦，睇下今日嘅日子咧，就系21号，9月21号，农历咧就系8月初5，星期一。今日天气咧有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要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该区有骤雨。喺上昼5点，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大阪以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是31度，吹和缓偏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28度。 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此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谁又理得天数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寻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人，尽管最后。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 但是这样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一个唱，一个系朗读，朗诵嗰啲嘅独白。天各一方，如果系同你心爱嘅人，或者系总之系你好想见嘅人，都天各一方嘅时候，喺今时今日嘅科技嘅进步，攞住个电话就可以即系面对面倾偈。嗰种对对方嘅思念，同以前嘅比较，可能冇呢一个嘅科技嘅联系嘅时候。你会选择哪一种天各一方那种的滋味呢？时间中秋了，可能那种滋味的感觉会浓一点。早晨，现在时间是5:22。 Of sunlight to moonlight, reflections of my life. Oh, how they fill my eyes. The greetings of people in trouble, reflections of my life.How they fill my eyes. All my sorrows and tomorrow take me back to my old home.

讲一啲卧底嘅查案故事。做卧底嘅时候系仿佛忘记自己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外泄的机密文件显示，汇控在得悉骗徒的金融投资骗局计划之下，仍然容许他们在全球转移巨额款项。文件披露汇控在这宗涉及8000万美元诈骗案中的角色，指汇控在2013和2014年明知监管机构正在调查一宗庞氏骗局，但仍然先后透过在美国的业务将钱转移到在香港的汇控户口。直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指控之后，有关香港户口才被关闭。文件指出，有关投资骗局是在汇控2012年因为洗黑钱问题，为了避免被美国政府起诉而达成19亿美元和解协议之后才开始。而汇控当年曾经承诺会加强内部管制，制止犯罪行为。有受骗投资者的代表律师指出，汇控早就应该关闭骗徒的账户。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触发共和民主两党就大法官新人选提名的争议。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会提名一位女性填补大法官的空缺，认为不应该拖延新的大法官宣誓就职。不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认为应该由下任总统决定人选，敦促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要在大选之前就大法官的候选人投票。他又说不会跟随特朗普公开大法官潜在人选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令候选人遭到无情的政治攻击，并影响候选人在目前职位上的决定。民主党人一直担心特朗普会透过任命新人选扩大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的优势。不过再有共和党参议员也都不支持特朗普迅速填补大法官的空缺，成为参议院53名共和党人之中第二位反对的共和党议员。美国日前单方面宣布恢复联合国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包括武器禁运，有威胁向不实施制裁的国家采取措施，无透露细节。伊朗总统鲁哈尼发表电视讲话，形容美国的制裁行动面临失败和国际社会的消极反应，强调伊朗永远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并会强力回应美国的霸凌行为。伊朗外交部早前批评美国的做法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重大威胁，也是对联合国和安理会前所未有的威胁。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强调，美国已经在前年单方面退出核协议，无权根据安理会决议启动快速恢复制裁进程。政府早前推出大约240亿元的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星期五会和多名局长出席立法会财委会会议，就拨款申请解答议员提问争取支持，希望议员以大局为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依归，避免不必要内耗。张建宗说，政府在有限空间尽力为民纾困，应该从宏观、客观和整体角度评价一系列支援措施，又强调政府要审慎理财。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回应的时候批评政府在疫情和社会撕裂之下坚持推动明日大屿计划才是内耗的根源。民主党批评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缩水，没有对症下药，令人失望。如果没有大幅度改变，民主党将会在财委会投反对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骨科、 心脏科、 老人科、 风湿病科、 眼科、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泌尿科、 精神科、 中医、 脊医， 最强医生阵容尽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四五早上11点，香港暖流健康时服。 急住借钱点算好？一定要小心，千祈唔好乱信中介，亦唔好随便相信一啲超低息同审批容易嘅贷款优惠，骗徒可能会假扮银行职员、理财专家或者财务顾问，游说你向佢哋借钱。记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小心系借钱陷阱啊！有怀疑，即刻打警方防骗二热线18222啦！ 从此有一个大苹果。这个大苹果呢， 请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讲故事咯。 讲故事不是这样讲的，快点上去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和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阅读平台15分钟的约会网页看一下啦，里面有五台主持声音演绎不同的故事，听多些自然就可以学到讲故事的技巧的啦，你都是回去学下先再讲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隔咗这个几日的时间没有跟大家在朝早见面，因为我逢星期一至四的星期五和六就配配了，而我在六的时间就做另外一个节目，晚上在一台的我得你都得，叫做在星期日就有假期了，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有出街了，见到街上就真的很多人，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每一天大家都关心啊，到底今天有几个啊，日日都成为一个习惯想知下，一路见到数字低呢就当然会很安心啦，而限聚令呢由两个变四个，所以一路在街道呢就是行出街你会见到个分别的，真的原来那个数字的高低呢都影响了人出街的心情的，还有以往是由两个变到四个的时候呢，你就如果一家四口就真的可以坐埋一堆了，也都有买东西的意欲，在这段时间呢很多的商铺呢，大型的商场那些中心等等呢都一路推出很多的计划，就是一些的比一个 coupon 那些，譬如你是使多少钱就可以用多少张，那些很多都采用这个方式，那你看到那些商场很多人都就去排队是就拿那些券，那么样那也都有些食肆的中心或者买东西的地方呢都是拿出这些券，那我在星期六的时间呢就要去做这些东西，因为手头上都有这些券，那就发觉呢哇真的人头涌涌，很多市面好像一种个令人一种兴奋的心情，当然其实时刻都谨记都仲系喺呢一个疫情嘅当中嘅。但有一次咧，我又喺闲日嘅时候咧，就有啲时间咁啊去咗另外一区嘅啲商场去睇下啦。咁因为嗰啲系闲日，都系啲人嘅翻工时间，咁所以见到呢啲场咧就唔系好多人行啦，而好多场咧都系啲减价好多嘅地方，但系减到一折啊，咁都无人问津。咁啊，寻日我去另一个场嘅地方咧，嗰度就旺好多啦。 看到什麼地方都是排隊，排隊拿啲券啦，或者甚至乎只是排隊買麵包，因為麵包那裡都有啲券可以用，是排隊都很多。另外一間呢就是你可以買回去吃又得，在堂食都得。其實呢就是啲比較西式的那些好像飲下午茶的地方，你相約好有 high tea 啊，吃件餅飲杯嘢，但係嗰間咧就唔平嘅，一件餅咧都成六七十蚊一件嘅西餅，但係排隊咧都大有人在。咁諗住堂食嘅話，已見有隊又唔好啦，不如外賣翻去啦。啊，但係原來外賣嗰條隊咧仲長過你係食嘢嗰條龍。咁所以喺呢啲嘅情況咧，你見到呢個現象咧，你覺得係咪真係好似啊？恢复了，恢复信心呢，啲人出嚟有这个消费的意欲了，是不是好像开始有些人不需要害怕，脑海里面呢一定有些问题会出现的。但其实几时都好，时刻提醒自己，见到这个状况呢，好像仿佛经济好的时候呢是开心可喜的现象，起码啲人都有这个心情去消费。同时我想个消费的原因就是你根本都去不到海外的时候，你又行下啲香港，喺本地游又好，本地公司游又好，你都系等自己去行下出去，买下嘢咧，令到自己心情咧系开心啲、舒服啲嘅。咁但系可能亦都有啲隐忧，到底系咪真系经济好咧？咁而家啲人咧，有部分嘅人咧，可能使钱咧都会要经过思量嘅。啊，到底边方面系值得使，边方面系唔值得使？个情况唔知道会要系所谓挨几耐啊？所以呢个情况嘅时候，去到咁嘅情况咧，就唔好睇见人哋咁好，就自己都系咁。自己时刻要记在心，消费嘅意欲你都要系即系可能要睇住啦。另外嗰个卫生嘅意欲咧，都要一定时刻记在心中，每一日嘅指定嘅动作都系而家所谓大家叫嘅新常态嘅生活啊。新常态嘅生活就系大家可能心里边都认定咗啦，戴口罩都或者系以后我哋日常要做嘅嘢。咁就谂佢个好处啦，戴咗口罩咧，真系伤风感冒都少咗噶。早晨啊，而家时间5:42啊。 水澤獨秀峰，不加在雲上，山影有幾個道道水中央。 陈美玲的离岗曲。早晨，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一路到六点半钟噶。今日系9月21日，农历系8月初5，星期一。而家时间5:46。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31度。回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咧喺未来嘅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今日六点后有健健康康在清晨，钟志光讲相濡以沫。 回忆那天，在雨中你哭过多少遍，诚心悔改，但我心碎没法还原。我相信是缘分，逝去的爱不要它改变，为你挥挥手，一声珍重再见。情如诗，风似箭，情难舍，意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缠绵情比雨丝，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 关菊英的情比雨丝。咁啊，寻日出街见到话，即系咁多人，唔知啊会唔会咧，就系、有啲家长都要带学生去买定开学用嘅嘢啦。因为嚟紧咧喺23号同29号咧，都系有分两个阶段咧，啲学生都要翻学啦。咁头头咧就翻半日先嘅，咁要慢慢去适应翻，睇下个情况而定。咁家长咧就见到佢好多去买鞋啦，鞋啦可能真系吓经过一段长时间，又高大咗咯，鞋啊或者校服啊嗰啲都需要系再添置啊咁。而亦都总之谂下有啲咩开学需要用嘅咧，都要系喺即系开学之前嘅星期六日咧就去完成佢搞掂佢啦。咁又或者可能早一排咧都唔想出街住，免得个啲细路仔都唔想去出街。咁而开始个疫情叫做好啲嘅时候咧，咁啊剩翻落嚟最敏嘅时间，所以咧就寻日星期六啊同埋星期日咧就多咗出街，又可以即系同佢哋去食下嘢咁样。咁如果一家四口最好啦，就可以坐马台，否则嘅话咧就要分两台。分两台，如果你喺正隔篱左右咧，都会好啲好啲吓，即系可以互相照顾。如果唔系咧，就隔到好远嘅时候咧，可能你又唔系好想咁样。咁所以寻日我喺某一间食饭嘅时候咧，就见到啲位比较容易啲揾嘅，但系间嘢啲嘢 OK 过。唔知啊，即系我谂食嘢嘅系好过瘾啦吓，咁啊见到真系有一家成十几人，咁嚟到唯有系就分几张台去坐，咁啊大家慢慢互相照顾咁。咁讲翻话翻学咧，就系喺23号啦，23号就系呢个星期三啦。翻学嘅包括咗有中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六。同埋咧就係幼稚園嘅高班嘅，咁所以咧如果係你特別係幼稚園嗰啲咧，家長咧更加要好好去教育定啦，或者呢一段時間咧小朋友戴口罩嘅日子都慣咗，但係咧可能家長都未係好放心，要提醒提醒佢哋點樣去，即係千祈唔好呢樣嘢又掂，嗰樣又掂啊！咁啊啲搓手液點樣用啊？亦都睇下學校點樣配合啊！小朋友仔唔好咧就係攬埋一嚿啊！咁樣呢啲咧都要教育噶啦。大個啲嗰啲咧小一都係需要係叮囑啦，小五小六就應該食啦，中一中五中六都係啦。咁到下一個星期，下個禮拜二嘅係29號嘅階段咧，就到中二同埋中四上課，希望一切順順利利啦。 远。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明白我给自己秘密，最多用你搜身的暖阳，不要等这样刻心热吻。 哇！一就大家熟悉嘅歌曲《村賣》，叫做一首雞尾歌，裏邊都大家好熟悉嘅歌曲，好熟悉嘅歌手啊！呢一首就係《古舞飛揚》特別精選版。 現時往前往後退，人人莫愁無伴侶，條條路長萬里也未覺疲累，遙遙遠路莫怕他，重重障礙莫怕他，人人禮行禮智不掉眼淚。 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政府建议在伦敦实施的防疫措施。美国据报将为当地星期一制裁超过20名个人和实体，指他们涉及伊朗的核子、导弹和常规武器计划。路透社引述华府高层官员说，伊朗可能到年底就有足够的裂变材料去制造核武。又指德克兰当局已经恢复与北韩的远程导弹合作。总统特朗普将会发布行政命令，惩罚向伊朗购买或者出售常规武器的人，禁止他们在美国市场交易。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回应说，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有关行动属于大选的一部分。又指华府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宣传措施，但是这些极限施压显然遭到失败，只会令美国被进一步孤立。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该区有骤雨。 在上午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高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侯伟新小新。 我是原子佩拔斯。虽然现在疫情稍微放缓了，但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 所以我们介绍大家防疫四式，做得足，包你强身强心。 第一式，记录身体状况和日常的作息时间表，定期测量和记录血压、血糖、体重、体温，这样就可以监察自己的健康状况了。 第二式，有很多长者都要留家抗疫，疫情打乱生活节奏，家人应该怎样做呢？家人可以尝试以不同方法陪伴长者，例如代为外卖酒楼或者餐厅食品，等长者安坐家中享受一盅两件。 第三式，长者可以选择到空气流通空旷的地方那里舒展身心，但是要尽量避免和非恒常联系的人士见面，而且要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啊。 第四式，不要取消必要的复诊，如果要去医院复诊，记得要戴口罩，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避免接触其他物品，按预约时间抵达医院。 长者抗疫你紧要识， 做齐呢四式，防疫你自省。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的人不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处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自由啊，我要自由啊。 自由？你依家咪有自由？ 我要的是真正的自由。 哦，咁你知唔知点先称得上系真正嘅自由？你又识唔识得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同共和式自由？ 吓， 今晚11点睇港台电视31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啦，题目系 自由点止咁简单？睇完你先讲自己争取紧咩自由呢？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呢、这个节目都已经开咗一个钟啦，可能你啱啱先起身都唔定系咪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新嘅一个礼拜，新嘅一天嘅开始。咁啊，今日系9月21号，农历系8月初五啊，星期一嘅清晨。望望大钟时间6:11，同埋咧就系、是、喺新闻嘅时候咧就出咗呢个雷暴警告啊，今朝成朝都未有嘅，咁而家刚刚出咗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嘅。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啊，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九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这个时间在钱佩卿的身边的呢就是钟志光钟仔。早晨啊，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就预告过，今次你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句成语，是哪一句呢？ 我记得呢几个月前都跟大家谈过一些成语啦，朝三暮四啊，朝秦暮楚啊等等啊。 咁 因为呢很多时候我记得当日跟大家讲就是我要为一些成语平反。因為譬如朝三暮四咧，啲人就好容易係誤會咗第二個意思嚇。咁啊，諗落啊，成語其實都幾好嘅，同埋咧係幾有趣。如果我哋識多啲成語咧，你寫文章咧就會係活潑好多啦。 係啊，你四個字咧勝過你寫可能10-20个字嚇， 簡潔好多， 冇錯。 咁啊，個行文咧會流暢好多。咁不過可惜咧，即係而家嘅人咧，我見一般學生咧，佢哋用成語嘅機會唔多。我又唔可以話完全唔識，可能有啲叻嘅學生咧，佢真係用得好好。 自己都要自修咧，去收翻嚟啦嚇。 但係一般嚟講咧，似乎就唔太多咯嚇。咁、但係因為有啲成語咧，相對係深嘅。我今日講呢句成語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深嘅，因為咧好多時候人一望到咧就唔識解。咁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有一次我記得咧，我拍緊電視劇。劇本入面呢就有呢四个字出现。 咁你当时睇下个劇情啱唔啱用呢句？ 啱都啱嘅。咁但係问题同劇好多年轻嘅朋友呢 就唔識。 唔識解。咁我就解俾佢哋听。解完之后呢佢哋拍手掌喎。佢哋觉得哇好犀利呀，哇咁深你都識嘅。 原来呢啲中文咁劲㗎。 其实就係、是、老实讲，我觉得呢有好多嘢呢其实不在于深同浅嘅。即係点解不在于深同浅呢？我記得我以前好多年前咧，即係睇下陳啟泰咧做一個有獎節目啦。 哦，百萬富翁嗰個。 係啊，我哋一成日笑啦，哇！啲題目或者覺得哇好深喎咁樣。咁其實喺呢個遊戲咧，我有個啟示咧，啟發到咩咧？其實冇深同淺嘅，只有你識同唔識嘅啫。 係。 識嘅你覺得好易，唔識嘅你覺得好深。 冇錯。 係咁簡單。 我都係咁睇法。 咁、所以我今日講呢個成語係咩咧？講咁耐，原來都未講呢句成語。 呢四個字係、 相濡以沫。 嗱，咁我嘅理解就係一種 恩爱啊，譬如男女之间啦，或者一对夫妇，佢哋都系恩爱相濡以沫， 系 啱唔啱啊？ 你咁解唔可以话你错嘅，不过佢可以仲有更阔嘅解释。 系 咁啊，先讲讲呢四个字咧，相咧就系相互，即系大家嗰个相啦吓。濡咧就三点水，就做个儒家个濡咧，就用三点水取代咗个麒麟边啫。 嗯， 啊沫字咧就系三点水咧系加个沫字， 系 相濡以沫。咁其实咧呢句。成語咧就出自喺莊子嘅《大宗師》嘅，咁佢主要喺個原文佢講乜咧？佢就泉確，即係個泉水咧係乾咗，如相處於陸，咁變咗咧冇咗泉水啦，啊，即係或者湖水啦，咁咪乾曬咯。咁啲魚喺度噶嘛，咁咪好似去咗陸地咯。 係， 你知魚冇咗水 就 喺陸地 唔得啦， 好慘嘅喎，呼吸都唔到嘅喎，咁點啊？相虛，咩叫相虛咧？佢跟住講咧，慢慢呼氣。知易而濕，即係當大家都冇水啊，需要水嘅時候咧，大家就呼啲氣啊，或者係吐啲口水出嚟咧， 令到佢濕潤，好似都仲有啲水喺度咁樣樣。 冇錯啦，所以佢跟住咧就話相濡以沫，咁就係咁解嘅，即係去到呢度為止啦。咁正如頭先阿淺你所講咧，啊就係、是、一啲嘅關係或者係做啲好事啊，去幫對方啦。咁呢個咧係冇分男女嘅，咁佢講條魚啫嘛， 係 咪佢冇分男女嘅？咁即係話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哇！真係好啦，哇！你又幫我喺個困難嘅時候咧，我哋為咗延續大家嘅生命啊，所以我哋做出一啲為對方付出一啲嘢，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啊，可以正面咁睇嘅。咁不過咧喺莊子，我記得同大家之前都提過啦嚇，即係儒家咧就令我哋心安理得，道家咧就令我哋心平氣和。咁其實。如果喺相濡以沫，從儒家嘅角度睇咧，哇！呢個係好高嘅 境界， 好高境界，即係真係幫到大家啊！即係做啲好事啊！咁我哋一定要建功立業，建功立業者也咧，唔一定要成就好大嘅事業啊！我令到人哋嘅生命得以延續，或者咧係解佢嘅困難，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就喺儒家嘅角度咧，可以咁睇嘅。咁但係你調翻轉咧，喺道家咧，有時候未必嘅喎。正正喺呢度咧，點解我話未必呢因为在原文咧讲到相濡以沫之后咧，就出了一句说话啦，佢就话不如相忘于江湖。 好啦，咁忘字咧就忘记嘅忘 吓。系啊，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字面咁去解释咧，就话呢个行为泉水干咗，啲鱼大家系互相系湿润对方，令到佢嘅生命得以延续，呢个好事啦。咁所以庄子话咧，相濡以沫就讲咗呢个行为啦。 嗯， 但系跟住话。不如相忘於江湖，即是話咧，你覺得咁樣好好咩？咁樣係延續到佢生命咩？如果係咁樣，我不如我唔使你幫我，唔好潤濕我，只要俾我翻去呢個江湖大海，哇！我喺嗰度遊幾開心啊，好快樂嘅遊活啊，好過而家咁樣啦。 啊，咁又係，其實啱喎，因為佢哋就喺水嗰度係令到佢更加舒服自由啊嘛。點解要喺呢度咁樣咁辛苦？苟延殘喘咧， 係 嘛？ 係啦，係啦，就係、是、咁樣。即係佢將個境界咧，就係、是、提升到去另外一個層次咧，就話我哋唔好執著喺呢一度啊！我哋要簡單講咧，叫忘情於江湖啊！即係忘情於江湖啫咧，就係、是、我哋喺呢度咧係冇水嘅時候咧，你對我好好啊！這個情係好好嘅，係嘛？這個情係好難得啦，大家係互相去支持。咁但係如果係咁，我不如忘情啊！我唔要你呢份情，我忘記你呢份情。而當我翻去大海嗰度。是幾咁開心啊！其實咧好簡單嘅啫，現實生活咧可以舉個好貼切嘅例子啊，就係今日我哋受住呢個新冠疫情嘅感染嘅困擾啦，大家都好驚有事啦。啊，你又送口罩俾我啊，係嘛？ 咁都大家幫忙對方 啊，幫我啦，我又送啲手洗藥俾你啦，大家鼓勵下嗱，好啊嗱，我哋頂住啊，呢場仗我一定打得贏嘅，冇問題嘅，呢個好事。但係調翻轉講，不如你唔好送嘢俾我啦。不如你唔使俾口罩我啦，不如你唔使俾洗手液我啦，唔使鼓励我啦，冇呢个情咪好咯，系咪喺冇呢个情之下，我哋根本唔使要呢样嘢啦。 冇啊嘛，你都识得讲冇啦。而家、 啊、 有嘅时候，我哋系好无奈地日日都要戴住个口罩生活啊。 所以咧，条件设限就 系 咁样。咁但喺庄子嘅世界咧，道家嘅世界咧，因为佢好多时佢嘅想象咧，或者佢嘅谂法咧，同我哋有唔同嘅。 嗯， 好简单，佢讲嘅嘢你会觉得听下觉得咦？都可能好似好有道理，或者事实真系咁嘅，但系叫你跟住佢去做，你跟唔跟？我谂十个有九个唔跟。嗱，例如我举个例啦，庄子另外讲到佢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除无涯，殆矣。咁嗱，讲个道理就系话，我哋人生咧系有个涯岸嘅，有个生命嘅限制嘅，而知识咧就冇限制，无穷无尽啊！ 你今日學咗嘅嘢，你話你去學啦，學完嘅嘢，聽日話俾你聽呢樣嘢唔係嘅喎，咁你點啊？咪嘥曬啲時間。 嗯。 預期係咁，咪鬼學啦！你聽下啲道理係喎，亦又係喎。 又好似好消極喎， 係但有事實喎，係咪先？特別係啲科學咧，你今日出咗呢樣嘢，但係聽日咧可能已經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嘅咯喎。咁喺咁長之下，係喎，咁不如不學啦。咁但係。你唔會咁做噶嘛？ 唔啱咯，我又覺得係嘛？ 因為而家現世大家都係咁樣啊嘛，即係同樣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以佢道家好超脱嘅諗法咧，就係我哋唔好執著喺呢一點嗰度，我哋應該咧將我哋嘅眼界咧係擴闊一啲。 嗯， 啊咁、那個情況咧就係會比執著係更好，即係佢勸人咧唔好迷執喺呢度，咁應該咧將個境界咧。是提高啲嘅， 因為你可能將自己轉咗喺呢個位嘅時候咧，你睇唔到出邊嘅嘢 啊。係啊， 你不如跳出去出邊嘅時候咧，哦，宏觀啲咁樣會唔會啊？ 係啊，即係嗱，你諗下，對於魚嚟講咧，佢最幸福喺邊度咧？ 就喺翻水嗰度， 水嗰度啊嘛。咁、啊、所以我哋做乜嘢執著住話喺呢度？你對我咁好，我對你咁好啫。我喺翻水嗰度啊，根本你唔需要對我好，我已經好開心啦。 係，咦？咁如果我突然間諗起，譬如你生長一路喺呢個地方，要移民啦。可能你唔係好想移民，不過你話：哎呀，我呢度我為咗點點點啊，將來可能個環境好啲啊，或者啲細路讀書好咧，都係去外國啦。咁我就移咗民去嗰度啦。但可能你又未必開心嘅喎。 係啊，係啊， 即係類似咁樣。 類似，即係嗱，其實咧，成件事咧，我自己會咁睇啦。 嗯。 忘情於江湖咧，如果你真係能夠做到咧，你真係好灑脱，你係可以係。可能令自己開心啲啦、 嗯， 或者應該咁講咧，你唔會記得太多嘅痛苦。 嗯。 但係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忘情呢 是。 是吧即是等于我举一个例子是死亡。 嗯。 这个是大家都要面对。即死亡的特别之处呢就很有趣。即是死亡这样东西呢讲到死亡哲学呢又很特别的。就是啦。吊诡之处呢就是你知道你一定会死。 嗯。 但是你不知道几时。 是。 是吧这个才是那个吊诡之处。那至于过程呢当然大家都不知道。死后有没有死后世界呢、 嗯、 我们不知道。 嗯。 死后如果有死后世界，究竟是怎样？我们又不知道。即当然你会有一个宗教信仰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的想法。这个不在我们讨论之列。但是我想讲最重要呢无论你说死的过程痛苦与不痛苦之后我们感觉不到的因为即未试过嘛。 是 但是对于情这件事你一定会感受得到呢、嗯、就是说你的离开就是跟个情字牵扬很重要的关系。因为你有些情你是放不低的 放不低、啊、 包括父母之情、 嗯、 子女之情 或者夫妻之情、啊、 夫妻之情、啊、是吧即是这个情呢是在我们人生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因为如果你无情的话你就不成生活的了、 嗯、 无情就不成人生因为你人生是很多互动、啊 嗯、 你因为不是独立个体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将情这件事提升到呢是一个你要尊重它和珍惜它所以你说相忘于江湖，忘情于江湖，系咪真系做到？就算你做到又如何？做到你咪成个木头人咯。嗱、 嗯、 呢样嘢咧，喺呢个意象上面咧，我唔系好接受庄子所讲嘅，我唔接受嘅，因为我哋始终系人啊嘛。 嗯、 即系你庄子喺当时你又系讲，喂我都得嘅噃。庄子话吓，咁、啊、佢又好有道理嘅吓、啊，有个好有趣嘅故事，就佢、是、太太死咗，咁佢咧就喺度古盆歌姿啊嘛。啊，咁跟住佢老友咧嚟睇佢就话，喂你唔系系嘛？你太太同你生咁多个仔女，对你咁好，佢而家死咗，你喺度唱歌。 其实个境界唔同咯，即系佢个心境嗰种悲伤，佢系用另一种方式。 佢做到咯、啊，因为点解咧？佢、嗯、解释俾个朋友听嘛，佢话佢当初咧，佢死嘅时候咧，我都好伤心嘅。但系谂下，咦？佢嚟嗰阵就不嬲都系咁噶啦，即系呢个臭皮囊系咪嚟嘅时候同去嘅时候都系咁噶，使乜即系大惊小怪啫？啊，咁佢咪古盘而歌之咯。嗱、啊、呢样嘢咧，所以我话佢做到就佢叻咯，我就做唔到嘅。 咁所以其实呢个又冇话啱与错，系睇翻嗰个人嘅性格，佢自己系咪一种好超脱嘅一个谂法。其实大家境界唔同嘅时候，睇嘅嘢唔同咧，你都好难话系。对与错噶啦， 冇错啊！所以我想提出咧，今日呢句成语咧，其实我就意图咧，等于阿浅你头先所讲啦， 嗯， 相濡以沫，我哋即系记住咧，系一啲好事啊，就系你帮我，我帮你，不限于男女嘅，咁大家喺困苦当中咧，都系支援大家，咁呢句就叫做相濡以沫，咁、嗯、而后边嘅咧。不如相忘於江湖咧，咁就睇你自己嘅領受啦，唔需要放得好重，我覺得，因為根本係 即係人與人之間，如果你抽起情呢個元素咧，根本你冇咗人生。 係啊，嗱，我就係諗嗰樣嘢係咪情咧？我哋屋企好多衣物，好多雜物，而家好興為斷捨難嗰啲係嘛，或者斷捨離嗰啲。咁你就係喺呢一刻嘅時候，你淨係執一件衣物，你想執拾下翻，我衣櫃太逼啦，我再唔抌嘢，我塞唔到啲新嘢落去。你拎起一件又唔捨得，第二件又唔捨得，呢下咪就嗰個情咯。你可能嗰件衫你某年某月買，或者邊個送俾你嘅，你唔捨得抌，個一樣啫。 其實不嘴嗰件衫，不嘴嗰件物件，而係嘴物件背後 個故事。 咁但每人唔同啊，等於我自己咧。就好鬼攪夾啊！我老婆咧成日鬧我，你喂，不如咁啦，你試下日日抌三樣嘢，日日抌三樣嘢啦。 係。 咁我嚇咁樣啊？ 得唔得？ 好難搞嘅喎。我不如先抌咗你先啦。喂，即係個問題，即係有好多嘢咧，即係正正阿錢你所講啊，即係我每一本書或者係每一張紙，其實某個情況對我嚟講咧。是有一個回憶的， 你自己有一個價值在這裡，是人家不會明白，所以他會覺得這張紙留來有什麼意思啊，但在你來說已經是一個寶來的嘛，所以呢我覺得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呢，就大家尊重對方了，譬如你老婆說叫你丟東西，我想他叫你虛 應他啦，虛應他啦， 之後他應該都不會叫了。 所以我想呢，情是真的很重要在我们人生当中。所以庄子所说话啊，咁好啲，不如你忘记呢个情啊，相忘于江湖呢，我就某个程度不同意啦。咁所以我只是说呢，是相濡以沫，就停留在一个大家互相帮助大家嗰个情况去理解呢句说话够㗎啦。呢句成语呢，我觉得到此为止㗎啦。 咁大家又用你自己个思考，你嗰个性格嘅方面。去答一答你自己是一種什麼人啦，好，咁我唔該曬鐘仔。 好啊， 下個星期咧又預告一下咧。 喂，我想同大家講個新詩啊，呢個其實我真係好投降噶，我見到新詩。嚇，點解投降或者點情況咧？下禮拜同大家講啊。 好啊，咁啊，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分你共我到白首，两心人，两心相印就变一个。要你心中间爱锁，要你心里永属我。 京华春梦当年咧都系好多人追嘅电视剧，里边咧就有刘松仁同埋汪明荃嘅呢一段情，好多个情爱嘅歌曲。呢首系其中嘅一首《爱你一生不够多》。仲有一分钟到清晨六点半，雷暴警告系出咗噶，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下星期一我钱佩兴同钟志光介绍现代诗人余光中喺1972年创作嘅一首诗。他只是花了20分钟就写好在心中酝酿了20年的乡愁。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咁啊，听日星期二咧，我哋有崔兆汉博士会讲，都是更年期的大题目。上次一路咧讲盗汗就完咗啦，听日咧就会讲五心烦热啊，到底系边五心咧？点样热法咧？听日大家继续收听啦。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31度。咁啊，听朝星期二清晨爽利再见你啦，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加州联邦法院一名法官颁布临时禁制令，阻止美国政府针对腾讯旗下应用程式 WeChat 的禁令生效。除了暂缓商务部将 WeChat 从美国应用程式商店下架的命令，亦都阻止商务部禁止用户透过 WeChat 在境内的其他交易。法官认为，虽然同中国相关的国家安全威胁一般证据有很多，但是同 WeChat 有关的特定证据不多，认为政府的行动移除了 WeChat 用户的沟通平台，影响他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获赋予的权利。另外，腾讯表示，华府的禁令生效之后，WeChat 除了可能无法在美国获得新用户之外，现有用户更新程式的时候也都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公司正是进一步评估，并会继续与华府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磋商，以达成长远解决方案。大陆近日组织海空兵力在台湾海峡演练。在台北，蔡英文总统指大陆方面近日的军事活动不单止是两岸问题，更加是区域安全问题，令到台湾人民更加警觉，也都令区内其他国家更加了解大陆的威胁，呼吁中共必须自我克制，不要挑衅。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海峡论坛发表录影致辞的时候说，挟洋自重、挺而走险，只会为台湾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又指在某些外部势力眼中，台湾只不过是和中国大陆博弈的棋子。他又说，台湾有人要限制两岸交流合作，妄图和大陆经济脱钩、文化断裂，这个不是经济分歧，而是历史逆流，对台湾百害而无一利。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触发共和、民主两党就大法官新人选提名的争议。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会提名一位女性填补大法官的空缺，认为不应该拖延新的大法官宣誓就职。不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认为应该由下任总统决定人选，敦促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要在大选之前就大法官的候选人投票。民主党人一直担心特朗普会透过任命新人选扩大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的优势。不过再有共和党参议员亦都不支持特朗普迅速填补大法官的空缺，成为参议院53名共和党人之中第二位反对的共和党议员。白俄罗斯连续第六个周末有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人权组织说，全国最少80人被捕。超过10万名示威者星期日在首都明斯克市中心游行，高叫下台等的口号，大批防暴警察和保安部队戒备。有挥舞代表反对派旗帜的示威者被警员拖走带上警车，有示威者就向警员方向掟玻璃樽。报道说，明斯克市中心的地铁站被关闭，流动通讯网络也都中断了几个小时。另一方面，有黑客泄露1000名警员的个人资料，报复警方大规模拘捕示威者，并怀疑对被捕人士使用酷刑。政府表明会用一切力量调查起底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